妄想褪去年少的皮囊，支离破碎，让我看透这个世界虚假与真实，心情却总是欲言又止。这样算不算是我的故事？ 夜地从我一片梦里打开几回，心事数尽白发回忆，往事成灰，湖光烟雨昼夜不及想念的美，我愿丢尽一生的思念，愿走高飞。